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21集，胆大包天三。程欢愣了许久，才明白过来轩辕凛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他摇了摇头， 不是说骗陈荣的吗？怎么就能要我走？我走了谁伺候你？ 轩辕凛不耐烦听他说这些，每每他提起，心里总有些暴躁，于是他虎着脸斜了他一眼，朕这大明宫还缺伺候人的奴才不成？程欢脑袋里空空的，有些被轩辕凛吓着了，他没想到真的会被赶走，回过神来就出溜到地上去了，抱着轩辕凛的小腿不松手。 我不走，他不就是不想看见我吗？我在这里不出去，我以后哪里也不去，我不让他看见我，我不去太极殿行不行？ 他眼巴巴地看着轩辕凛，虽然明知道他不待见自己，可这时候也只能巴望着他能生出一丁点的恻隐之心来，让他能留在大明宫。轩辕凛沉默片刻，抬了抬脚，将程欢踢了出去。朕已经下旨，容不得更改，你不必担心宫中奴才轻慢你，太极殿旁人也进不去，你只管着一宫奴才，旁人奈何不得你。程欢又爬回来，死死抓着他的裤脚不松手，急得直摇头。他骂人的时候嘴皮子利索，如今要求人了，却死活说不出好听的来，只知道说不走。 我不做大总管了，我就在这里做个小太监，给你端茶倒水，我月份也不要了行不行？ 轩辕凛被他气笑了，难道他说了要撤着奴才的职位了吗？他会舍不得他那几两月俸银子？这奴才心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？轩辕凛想得有些头疼，却不想再和程欢纠缠，眉头一拧，声音沉下去，朕说过了，旨意已下，容不得更改，你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程欢被噎住了，半晌没吭声。轩辕凛看着他的头顶，心里有些不痛快，却说不出所以然来，于是这份不痛快就变成了烦躁。他有些恼怒张晋忠的腿脚，这都多久过去了，竟然还没找过来，宣个口谕竟然如此拖拉。这当口，程欢忽然抱紧了他的腿。 那奴才多久能回来？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眼睛亮了一下，语气变得急切起来。 是不是因为先皇后的继承，奴才办完了这差事就能回来了，是不是？ 轩辕凛扭开头，你起来吧，也不必装傻，朕的意思你明白的。程欢的呼吸急促起来，隔了几息忽然跳起来往外头跑，轩辕凛心里一跳，下意识跟了出去，就见程欢将外头晾着的被褥衣衫都扯了下来，团成一团抱进来。 你， 轩辕凛有些懵，这是要做什么？程欢将乱糟糟的衣服被褥怼到他跟前来。 你这些东西一直都是我打理，我一走，你怎么办？你看，我只要不出去，别人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，是不是？你就让我留在这里，做个小太监，我以后遇见陈荣就躲着走，行不行？ 竟然还是为了这件事纠缠。轩辕凛耐心耗尽，随手将那堆衣裳扯开，拉着程欢的手将他丢出门外。你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，一刻钟之内滚出大明宫。程欢张了张嘴，轩辕凛力气大，他被这一下推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明明摔得不重，可他身上的力气却像是被摔散了一样，半天都没能爬起来。轩辕凛扭开头不肯看他，程欢咬了咬牙， 心里的恐慌慢慢变成了怨恨和妒忌。凭什么陈荣一句话就能让他离开大明宫？凭什么玄元岭对他这么薄情？他只是想能看见他而已，难道就这么不能容忍？既然如此，当初为什么要把他从太极殿带出来？程欢心里升起一股火气来，他踉踉跄跄爬起来往外头跑，眼底红彤彤的。轩辕凛心里莫名一跳，下意识拉住了他，却是顿了顿才开口：去收拾你的东西。他记得这家伙藏了不少银子，也不晓得若是被旁人收拾了会不会丢了。程欢挣开他的手，扭头往外面跑，瞧见狼缺在外头值守，抬手就抽走了他腰间挎着的刀。狼缺唬了一跳：你在干什么？轩辕岭被惊动了，抬脚走了出去，就瞧见狼缺反手拧着程欢的胳膊，将他压着跪在了地上。放手！轩辕岭低喝一声，见狼缺松了手，连忙去看程欢，却见他捡起地上的刀就跑，又被狼缺拦了下来。皇上，臣不是有意和程公公为难，只是他上来便夺刀，奴才也是逼不得已。狼缺盯着红着眼睛的程欢小心戒备，心里却叫苦，这俩人是又闹了吗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关起门来说，非要为难他一个小小统领？轩辕岭看着架势也明白了过来，由着狼缺将人押进了主殿。他顿了顿才开口，语气十分不可思议：你想去做什么？他心里已经有了猜测，却不肯说出来。他不愿意相信程欢是这样恶毒的人。然而程欢抬头朝他一笑： 哼，杀人啊？皇上猜不出来吗？奴才想去杀人，不就是一命偿一命？皇上要是还想报仇，那可就没办法了。要不您等我死了，吊起来鞭尸。 轩辕岭的脸色瞬间黑沉如水，唬得狼缺后退一步，扭开头，双手弹了弹，恨不得捂上耳朵。这程公公怎么还是这副德行？上回罚得没了半条命，竟然一点教训都没长。狼缺一面觉得程欢太能作死，一面又忍不住佩服，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。轩辕林走来走去，浑身的暴力几乎要变成了狂风，席卷整个大明宫。狼却恨不得缩成一团滚出去。程欢却腰间一软，由跪着变成了坐着，抬着头盯着轩辕林看：这就是你的长进。轩辕林气得手抖，指着程欢的鼻子骂他，声音里都是咬牙切齿的味道。程欢心道： 都要被赶出去了，还长进个屁。 他嘴角一撇，屁股坐在地上慢慢往外面挪。狼缺眼角瞥见了，顿觉头大，他这是该拦还是不该拦？轩辕岭却突兀地冷静下来，坐在椅子上垂着眼睛，冷冷盯着程欢看。程欢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慢慢往外挪的动作也消停了下来。程欢，朕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老老实实的去太极殿。程欢从他的话里听出来威胁，心里忽的难受起来。他已经猜到了接下来轩辕岭会说什么，却还是仰着头看他，嘴唇微微一张： 我要是不呢？ 轩辕岭似有似无的笑了一声，带着几分轻蔑嘲讽，笑得程欢心里冰锥子扎的一样，又冷又疼。他忍不住一抖，想抬手去捂耳朵，他不想听轩辕岭说话了。然而轩辕岭还是开口了：程欢，念在主仆一场的份上，别让朕亲手绝了你的生路。这话一出来，连狼缺都惊呆了，程欢的脸色瞬间惨白下去。他明知道是这个结果，可这话从对方嘴里说出来，他仍旧觉得难过，要喘不过气来。轩辕林想杀他，真的想杀他。程欢觉得自己有些恐惧了， 他像是初次见到皇帝的没见识的乡巴佬，被天威震得瑟瑟发抖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在这份恐惧面前，陈欢觉得自己那点喜欢变得很没有分量了。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有没有真的喜欢过玄元林。如果喜欢过，为什么现在他那么害怕这个人？大明宫内气氛沉凝，张晋忠气喘吁吁跑进来，还没进去就听见了轩辕岭那句话，心里一咯噔，连忙快跑两步闯了进去。他顾不上和轩辕岭问安，拉着程欢要带他走。 小子，皇上让你去太极殿当差，别墨迹了，快跟我走。 程欢一动不动，张晋忠急了，朝着狼缺看了好几眼，狼缺这才回过神来，犹犹豫豫地伸手去抓他。他总觉得自己一碰他，陈欢就要跳起来挠他一爪子，因此很胆战心惊。然而直到他提着人把人送去太极殿，陈欢都没动一下，也没吭一声，整个人像是变成了一根木头，呆愣愣的被放在地上，也不知道自己伸直了腿站好。狼缺只好把他送去偏殿。太极殿久无人居住，并未燃起地笼，门一开，一股直往骨头里钻的阴风就窜了出来，吹得三个人都是一哆嗦。张晋忠摸了摸胳膊，指着矮榻给狼缺看， 就放在这儿吧，这些奴才们就知道偷懒，这屋子里冷清成这样。 然而他四处看了一眼，地面家具都是干净的，只是毕竟没人居住，处处都透着森冷。他看了眼程欢，对方还愣愣地坐着，从被提出大明宫开始他就一直这副样子。张晋忠只当他被轩辕岭伤了心，心里也有些疼他，却仍旧觉得他不识好歹，什么样的身份竟然也敢对轩辕岭动心。倘若她是个女人也就算了，好歹还能母凭子贵入了轩辕岭后宫，可他是个男人，还是个太监。张晋忠叹了口气，和狼缺道了谢，扯了扯被子搭在程欢身上。 你就在这里安生待着吧，皇上下了旨不许你出去，也不许无关人等进来，这也算是个好去处，一辈子这么过下去也挺好。 程欢仍旧一动不动，张晋忠还赶着回去复命，也不敢多留，只能叹了口气，抬手摸摸他的发髻，选作安慰，而后便匆匆离了这太极殿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